男女平等， 男女平等， 食品营养， 食品营养， 毛手毛脚， 毛手毛脚， 没有烦恼， 没有烦恼， 长久来往， 长久来往， 十点十五， 十点十五。